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每年呢，到了盛夏时节，国家大剧院都会推出以轻松时尚为特色的系列消夏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漫步经典呢，是从2009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已经举办过9届了。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让古典音乐以轻松愉快的演出形式，打破人们印象当中古典音乐的严肃面孔，吸引着大家到大剧院去感受古典音乐的浪漫的氛围。今天晚上我们就跟着音乐一起来感受一下漫步经典的魅力。首先我们来听一首在以前的漫步经典音乐会当中经常被演奏的一首轻松小品《轻骑兵序曲》。 轻骑兵序曲。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当中呢，演奏的曲目都是这样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而且呢都很短小精悍又轻松。如今的国家大剧院的漫步经典已经被打造成了一个很成熟的京城古典音乐的消夏品牌了。它的关键词呢就是年轻、精致、有趣、轻松，你完全可以不必有古典音乐我听不懂的顾虑，在这里你能够感受到的就是音乐带来的浪漫和惬意，这就足够了，是不是？拉德斯基进行曲。此刻您正在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今晚呢为您介绍的是大剧院的漫步经典。那么今年的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开幕音乐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那就是7月18号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音乐会。可能对于喜欢交响乐又同时喜欢摇滚乐的朋友来说呢，7月18号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时空穿梭，从穆索尔斯基到披头士音乐会，应该是一场不容错过的新奇的体验吧。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呢，至今已经有170多年的历史了，在这支交响乐团的诞生地利物浦，也孕育出了享誉全球的披头士乐队。而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和披头士乐队他们之间有着很深厚的渊源，这支乐队呢把很多披头士的歌曲改编成了交响诗。在7月18号的音乐会当中，乐团音乐总监瓦西里·佩特连科将亲自挂帅，带来披头士的经典歌曲集，会演奏《Hey Judy》、《昨日》、《想象》、《当我64岁时》等披头士的金曲改编的 交响曲。那么今年呢，是披头士乐队最广为传唱的歌曲《Hey Judy》问世50周年，也让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这首经典的老歌吧。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50年前，这首《Hey Judy》诞生。50年后的今天，7月18号，我们将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欣赏由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带来的他的金曲交响乐版本音乐会。那么7月18号之后的19号呢，指挥家佩德连科将和乐团带来纯正古典的音乐会了，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支乐团演奏的《蝙蝠序曲》。 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呢，成立于1840年，它是公认的英国现存最古老的交响乐团，也是英国仅有的三支被命名为皇家的交响乐团之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乐团的赞助者，在很多排名的榜单当中呢，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和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被评为英国五支最佳交响乐团。来自英国的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呢，将会在7月19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由指挥家马西里·佩特连科率领乐团带来威廉·沃尔顿的《约翰内斯堡节日序曲》和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号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是鲍里斯·吉特伯格。此外呢，还有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第四号交响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第四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吧。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不久前指挥家谭丽华先生带领北京交响乐团在国家大剧院的周末音乐会的舞台上演奏的。在演出之前呢，谭指挥还为现场的观众介绍了一下这首曲子。 我们为大家演出的这一部作品是俄罗斯的作曲家柴可夫斯基为他迎来世界声誉的 国际影响的交响曲第四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演全了，大家也许坐不住听不下，但是我们今年乐季开幕的时候会演全部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这个交响曲就是由四个乐章组成的，一般的说第四乐章带有总结性，大部分的第四乐章啊都是比较恢宏庞大震撼。为什么为大家要演柴四的第四乐章，就是因为它非常典型，这描绘的是节日的场面，所有的人都汇集在广场唱着跳着。我们今天为大家演奏的这首乐曲应该算是交响曲当中最具震撼力的一部作品了，即使也有朋友是第一次听现场演奏的交响曲，那么就让大家感受一下交响曲真的是有多么的震撼。好，我们现在就为大家演奏。 是不是非常的震撼？这首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我们将会在7月19号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欣赏到由英国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的演奏。到这里呢，今天国家大剧院节目的上半时段就要告一段落了。下面我们来进一段广告，我是于允，稍后下半时段继续为您介绍国家大剧院2018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精彩。

尽管由于我们的青春期评分人数不足，豆瓣网尚未给这部剧做出评分，但是短评当中出现了大量的一星评分，表达了观众的不满。有粉丝评论说，盲目的借鉴不能借来观众的情怀，反而会起到反效果。近日网剧《假如没有遇见你》上线，在豆瓣收获了8.1分的好评。《假如没有遇见你》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剧集以主角两人的爱情为起点，把他们与社会形成情感链接，带给观众更多温暖，给生活注入力量。漫威超级英雄剧《杰西卡·琼斯》今年3月份刚刚播出了第二季，杰西卡·琼斯的扮演者克里斯滕·利特已经在上周重返纽约，火速投入到第三季的拍摄当中。第二季时全都采用女性导演的主导拍摄，第三季导演选择上又有亮点，克里斯滕·利特将首次跨界，在第三季当中献出导演处女秀。第三季的剧情发展目前处于保密阶段。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炎炎夏日翩然而至，在酷暑难耐的日子里，音乐爱好者们也即将迎来火热的夏日狂欢。近年来呢，越来越多的夏季音乐节是应运而生，流行乐、摇滚乐、爵士乐，精彩的演出是遍布世界各地。而作为高雅艺术的殿堂，国家大剧院呢，也为大家提供了一份特别的古典音乐消夏盛会，那就是漫步经典音乐会。漫步经典音乐会作为国家大剧院的原创音乐品牌，跟随着国际脚步，让北京的乐迷也能够感受到与众不同的消夏音乐时光。今晚我们就来说说今年的漫步经典。下面我们听到的是漫步经典音乐会当中经常亮相的经典小品《春之声圆舞曲》。 18号到29号，在12天的时间当中呢，漫步经典的舞台上将会迎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美捷三重奏、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五支国内外优秀的乐团，他们将轮番献上6场精彩的音乐会。在交响乐当中呢，很多芭蕾舞音乐也成了乐迷们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之外呢，一些比较小众的芭蕾舞音乐也拥有很高的艺术水准。那么在20号呢，指挥家张毅将执棒中国国家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带来环球芭蕾荟萃音乐会，选择的是虞美人、斯巴达克斯、牧场竞技、达芙妮与克洛埃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中外芭蕾舞组曲，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拉威尔的作品《达芙妮与克洛埃》第二组曲当中的《日出》。电影当中呢，无论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还是感人至深的情感段落，都需要音乐的烘托。交响乐呢，作为电影配乐，往往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作曲家谭盾为武侠大片创作的配乐非常有味道。7月27号，谭盾和美捷三重奏将会带来一场电影音乐会。 27号谭盾与美杰三重奏音乐会当中，将会上演的是电影《英雄》当中的一段小提琴协奏曲，小提琴演奏是吕思清，《卧虎藏龙》当中的大提琴协奏曲，大提琴演奏秦立威，和《夜宴》当中的一段钢琴协奏曲，钢琴演奏孙颖迪，最后是《复活》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三重协奏。耳边我们听到的是电影《卧虎藏龙》当中的插曲。在电影《卧虎藏龙》、《英雄》和《夜宴》当中呢，谭盾分别用大提琴、小提琴、钢琴塑造了三位不同性格的女主人公，心怀江湖梦的玉娇龙，身负国仇家恨的飞雪，和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青女，他们的形象都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电影《卧虎藏龙》、《英雄》和《夜宴》当中，三个女主角分别因为梦想、希望和爱的破灭而死去。《复活》呢，可以说是谭盾武侠三部曲当中的续篇，它是为了将在电影当中破灭的梦想、希望和爱再次召唤回我们的身边。那么本月27号，谭盾将会亲自执棒北京交响乐团和美团三重奏的吕思清、秦立威和孙颖迪三位演奏家一起精彩演绎他的武侠四部曲。值得期待的是，现场还会播放电影精彩片段，为我们带来交响视听盛宴。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把古典音乐、爵士乐和音乐剧的风格融合在一起，受到爱乐者的喜爱。那么今年呢，是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为了致敬这位伟大的作曲家，谭丽华和北京交响乐团呢将会在7月21号带来一场今夜百老汇音乐会，演绎他的音乐剧巅峰之作《西区故事》和《坎迪德》的选段，带领大家领略百老汇的迷人的旋律。耳边我们听到的就是《西区故事》的选段。 21号纪念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今夜百老汇的音乐会当中呢，除了这首伯恩斯坦的戏剧故事之外，还将演出伯恩斯坦的歌剧《坎迪德》当中的《纸醉金迷》。听到的是另外一段音乐《坎迪德序曲》，就像快速播放的幻灯片，在不断变化的节奏下展现出绚丽多姿的缤纷的世界，体现出伯恩斯坦音乐当中无尽的活力。今年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系列音乐会的闭幕式音乐会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指挥大师迈克尔·蒂尔森·托马斯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在本月29号携手钢琴家让·伊夫·蒂代伯演绎格诗温的作品，用活力四射的节奏和幽默诙谐的爵士乐旋律，展现出爵士交响的无穷魅力。20世纪的美国作曲家格诗温呢，把美国本土爵士乐和古典音乐风格结合在一起，创作出具有浓郁的美国特色但是又独具一格的作品。他让爵士乐登上了大雅之堂，甚至还改写了爵士乐的发展的轨迹，所以呢，被人们称为美国音乐史上真正的天才之一，百老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代表作吧，《蓝色狂想曲》。